第九首，我的心俄罗主耶稣。 我的心俄罗主耶稣，俄罗伊无限的爱，我的手要过去，我的嘴要俄罗，我心。伊是我的伴奏，伊是我的拯救，我的心肉里边称颂俄罗伊生命，我心我心俄罗伊，我的心俄罗伊。我的伴奏，你是我的拯救，我的心把你背，称颂俄罗伊生命，我心我心俄罗伊，你是我的伴奏，你是我的拯救。称颂俄罗伊生命，我心，我心。